海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由我陪着大家共同度过。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首先带来一首已经出道整整40年的歌手的全新的单曲。这首歌呢，不仅唱他的自己的青春。更是唱他影响过无数人的青春的齐秦柳川西街的少年。 也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他留着长发叫着变老没朋友，有一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在厮杀之后空气里闻到甘甜，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吻谁的脸，就想要来点豆腐干培养春眠，牵着叫宝宝的狗，追逐喷泉寒雪，夕阳染红天边，马子朝正点，3:30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谁不想有伟大的追求，一路狂飙到世界尽头，哪怕被命运扼住喉咙，干杯朋友。天朝和地久，却又都争先恐后，比赛着谁比谁先走，所有的心情留给我自己去感受，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醉人的温柔，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脚步不停留，管他几场游戏几场梦，把梦烧光永远不回头，说好要做彼此的 hero， 别丢下我，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迷人的街头，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妹妹很温柔，总是提醒自己朝右走，遇到任何事都不低头，大声唱过的歌都伤透，分享光荣。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没人在乎他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他没了头发嚼着槟榔超寂寞，那一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在多年以后也有了很多不同，和命运厮杀之后学会了放手，而他的狗也改了名字叫比伯，他总说去日不多。 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一首新歌，唱的就是他自己柳川西街的少年啊。柳川西街是齐秦的老家，台湾省台中市的一条老街啊。 那么这首歌呢，唱出了岁月变迁，人情冷暖。作词是由齐秦和作家饶雪漫共同完成，作曲人是来自新加坡的黄义达哈。我刚刚说齐秦出道已经整整40年了，他是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又见溜溜的他》。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1985年，他的第二张专辑，这是他特别有名的一首歌哈。一个动物，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一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这是一首会让我们这样年龄的听众每次听都会起鸡皮疙瘩的歌曲啊！这是来自齐秦1985年的《狼》。 对比之前齐秦在2021年推出的新歌《柳川希冀的少年》，然后再回到36年前他的这首《狼》，你听听他声音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变化吗？好像并没有苍老，好像还是那么的有感染力，那么的迷人哈、这就是实力唱将的功力啊，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11年前2010年李宗盛啊写给自己的歌，叫做《给自己的歌》，来自 Superband 南下列车这张唱片。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李宗盛的音乐自传体叫《给自己的歌》。这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总是爱怀旧，爱总结人生，回顾过往。

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 我们听到这是李建清唱出了自己成长的过程一首歌曲，叫做《匆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一上来先听了齐秦的自传体的一首歌曲，叫做《柳川西街的少年》，所以呢，我就一口气儿呢，想要多介绍几首带着自传体这样风格的作品给大家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来自2000年的一首歌曲哈、啊。选自张国荣那一年的大热专辑啊。这首歌曲一开始他用到了好莱坞的电影叫做《鸟笼》（Birdcage） 当中的一句对白作为歌曲的开头，叫做 "I am what I am"。我们来听张国荣自传体的一首歌曲，叫做《我》。 I am。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 落在故事 第29位许君，如果太阳落下。第28位叮当，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第27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26位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第25位谭维维，成第24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第23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从今以后你的心中。 第22位王菲，如愿。第21位傅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既然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下班就去死，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 以上为广告时间。 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出道的张韶涵，在出道第一年发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欧若拉》当中的一首非常感人的慢板轻歌作品。2004年 Angela 年初那一张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啊，就大热。那么在2004年的今天12月1号的第二张专辑《欧若拉》呢，同样也是卖得满堂红哈。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爱中忽然退场，心慌乱主张，沉默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在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远路好像是一种分享，而不是漫长。 本身。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定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手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我 张韶涵手心的太阳。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是徐佳莹在2016年《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翻唱陈洁仪的一首歌曲，叫做《喜欢你》，这是徐佳莹私底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这首歌的原本呢是1996年陈洁仪在她的伤心专辑当中所演唱的，由新加坡的著名音乐人、新加坡新谣时期的代表人士梁文福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喜欢你》。我们刚刚听的是徐佳莹在5年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所翻唱的。这《喜欢你》呢，就是梁文福呢讲述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在热恋时期的那种恋爱情怀，整首歌表现出来的甜蜜温婉、不失细腻的感觉，打动了很多人啊。好，陈洁仪呢现在依然是奋战在歌坛，就在刚刚前几天她发表了新的单曲，我们送给大家《误解》。 听说还有平行宇宙的世界，寻找时空隧道能让人穿越，那是否可以让我们先倒转一点点？听说灵魂占身体几分之几，到现在也还是个未解之谜，那是否能接着身躯换一个自己？如果都能在遇见之前来得及，那是误解才有了眼前这美丽的一切，我们也都应该望着昨天，想着明天，何必要急着说告别？那是误解，才让过去的时间值得怀念。遗憾也终究会时过境迁，有的瞬间早已经是永远。

中文歌坛输送了很多优质的歌手还有音乐人创作人哈、这个小时结束曲呢还是停留在新加坡，是这些年出道的新加坡的一位才女叫文慧茹，在本周榜单上排在第23的一首歌曲叫做做你的太阳。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心的听，我们稍后再见吧。 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啊。习惯不张扬，当你受了一点伤，至少有我凝望。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看其实我都懂，黯淡之中你不会寂寞，至少我会握着你手，手抚摸你伤口。自己失望，当你觉得太悲伤，让我陪你疗伤。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看其实我都懂，暗淡之中你不会寂寞，至少我会握着你手，手抚摸你伤口。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的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问我最近是否有点闷，清早直到黄昏有几个小时等人，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甘，也许是我太认真，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大街直到大门有几个故事发生，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偶尔一个人，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也想偶尔不安分，不是爱你不够深，只想着自己更诚恳，清早直到黄昏有几个小时都 林忆莲的一个人，这首歌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New Order 所演唱的 Bizarre Love Triangle 啊，中文词来自香港的词人周耀辉所填写，选自林忆莲2005年的呼吸专辑。接下来听一首新歌，本周的推荐十号，这是由 Rise 男团单飞之后的第一张 EP， 张延琪的 Better Than You。 寻找海边星空下奔跑，是那一天一起追逐烟火的讯号、yeah. 想要你知道现实多烦扰有多危险，收集你的微笑，某一天孤独扯你的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特别爽快，绝不拖泥带水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中义在24岁的时候唱的，这首歌，爱之初体验，24岁唱18岁，谁的18岁不为爱情掉眼泪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田馥甄的《日常》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人间烟火》。这首歌呢是由诗人程填词，文慧茹，新加坡的这位女生文慧茹谱曲的一首歌，《日常》专辑当中的《人间烟火》。瞧这4个字，其实唱的就是关于。亲情啊，生活、食物啊，电影啊等等，反正就是身边的这些人跟事，欣赏、发现他们，享受周遭美好的一切，送给正在听中歌榜的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 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 第 第29位许君，如果太阳落下。第28位叮当，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第27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26位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第25位谭维维，成 万里风光，歌眼流量，风眼里光。 第24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 第23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从今以后你的心中。 第22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21位付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总是在一个人时说又是坏，可是我又在天亮以后期待，就像被搁置在某一片无名的海，给你的关怀总承载着无奈。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被称为例外也不算太。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毛不易，爱情神话。 微风纷纷，清晨到黄昏。 新歌二号徐佳莹，以上皆非。 是像云朵卷满结束一夜。 新歌三号易烊千玺，四字歌。新歌四号马条，边边。新歌五号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曾是我身已腐朽。 新歌六号李斯丹妮，冻结时间。新歌七号阿令，尽情旋转。 城市最美的旋转。 新歌八号林峰，别闹。 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 新歌九号孙子涵，活神仙。 一再精彩我也不能够弄穿。 新歌十号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你的频率来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蔡依林2005年《野蛮游戏》的标题主打歌曲。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微笑 蔡依林 J-Game 专辑当中的野蛮游戏啊。陈振川的歌词呢是来源于《勇敢者的游戏》那部经典的电影。接下来推荐一首呢，最近刷到的感人的一首好听的新歌哈。这首歌呢是刘爽所演唱的《漠河餐厅》《漠河舞厅》，不好意思啊，叫《漠河舞厅》哈。如果你这两天在刷短视频平台的话呢，一定会刷到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蛮感人的，它的原型人物呢是一位叫做张德全的老人。他的太太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兴安岭的一次森林火灾当中呢遇难身亡。那么此后呢30多年这位老人就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他经常去一家叫做漠河舞厅的这么一个地方呢独自舞蹈，来纪念生前爱跳舞的妻子。那么在漠河采风的这个刘爽呢偶然间就认识到了这位老人，在短短几分钟的攀谈当中，他获知到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那么征得了老人同意之后，他就写出了这首歌曲，叫做《漠河舞厅》。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春风如害怕，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3000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晴片无情，灯光底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某个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让 善良点评，在一个人的模糊不停。如果有时间你回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如花。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忽然倒塌，城市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出发 是来自独立音乐人刘爽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漠河舞厅》。 去了春来雪花鸟云开，这份爱在等待。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1994年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当时和来自岭南歌坛啊广东的音乐人陈洁明、李海英哈、一起来合作。这首歌呢是港台地区歌手跟内地音乐人非常早的一次很成功的合作。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将听到的歌曲叫做《半空》，演唱者陈芝。麒麟在北京啊，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就在陈芝这首《半空》当中 say goodbye。 明天同一时间如果有空，欢迎和我一起来听好歌。 其实埋伏在心里的真凶，你给的偏爱被洗劫一空，记还在播映过往的种种，只是我们都做回忆观众，勉强心得到你的通融，再用力的爱也无法慎重。终于我试着将你放山人海中，不同的余生各自匆匆。都怪我与你有过璀璨的梦，才不愿转身目送爱踩空跌落的痛。明明是你最初想让我心动，结局我一个人痛真可惜，一千疮百孔。都怪我在夜里翻涌，你敷衍一句抱歉，我就原谅轻易感动。明明是为你才将自我掏空，最后你逃之夭夭，面对残局无动于衷。都怪我与你有过璀璨的梦，才不愿转身目送爱踩空跌落的痛。明明是你最初想撩拨心动，结局我一个人痛真可惜，一千疮百孔。都怪我无数次在夜里翻涌，你敷衍一句抱歉，我就原谅轻易感动。明明是为你才将自我掏空，最后你逃之夭夭，面对残局无动于衷。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青山满如佛，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和重，千里翩翩如画中。